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涮了驴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知雨思，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余光中的《春天遂想起》。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9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春天遂想起江南，遂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那场战争是够美的。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酒旗招展的从嵩山飞3个小时就到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我只能取其中的一朵。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依老了，任依老了。在江南，喷射云3小时的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借问酒家何处，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 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马西米兰·穆莱尔说，我打算向您告别了，小姐。上帝听到我的话，知道我内心的念头，我请他作证，证明我的确希望您的生活能这样宁静，这样快乐，这样充实，是您没有时间再来想到我。告别了，弗兰迪，告别了。穆莱尔说完转身就走。 你到哪儿去？ 弗兰迪一面喊，一面从缺口里伸出手来抓住马西米兰的衣服，因为根据他自己那种激动的情绪，他知道他爱人的那种平静的态度不能是真的。 你到哪儿去啊？ 我要去走一条路，避免再给您的家庭增加麻烦。我要给一切忠诚专一的男子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知道当处于我这种境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在你离开我之前，告诉我你要去做什么，马西米兰。 马西米兰悲哀地微笑了一下。弗兰迪说， 说呀，说呀，我求求你。 您的决心改变了吗，弗兰迪？ 那是不能改变的，不幸的人，你知道，那是一定不能改变的。 弗兰迪喊道。那么，告别了，弗兰迪。弗兰迪拼命摇那扇门，他想不到自己竟能有这样大的气力，而当莫莱尔走开去的时候，他把两只手都从缺口里伸出来，双手紧扣着，使劲地转动他的手臂。 我一定要知道你去做什么，你到哪儿去？ 好，别怕。马西米兰站在不远处说，这是我自己命贱运船，我并不想叫旁人来负责。要是换了别人，他或许会声势汹汹地去找弗兰士先生，向他挑衅，和他决斗，那都是傻事。弗兰士先生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他今天早晨第一次见到我，而且已经忘记他曾见过我这回事了。当你们两家准备联姻的时候，他甚至还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我对弗兰士先生并无敌意，我可以答应您，惩罚不会落到他的身上。 落到谁的身上呢？我吗？ 你，弗兰迪，哦，天地不容。女人是不可侵犯的，自己所爱的女人是神圣的。 那么，落到你自己身上吗？不幸的人，你吗？ 唯一有罪的人是我，不是吗？马西米兰回答。 马西米兰，马西米兰，你回来，我求求你。 马西米兰走回来，脸上带着他那种甜蜜的微笑，要不是他的脸色苍白，大家大概会以为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很快乐的呢。听着，我亲爱的，我崇拜的弗兰迪。他用那种和谐和庄重的语调说，像我们这样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家人，也无愧于上帝的人，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心，像读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我从来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我不是悲剧的主角，我既不模仿曼弗雷特，也不模仿安东尼。但虽然 不曾明言，不曾发誓，而我的生命却已经和你的纠缠在一起。你要离开我，这样做是对的。我再说一遍，你是对的，但丧失了你，我就丧失了我的生命。你离开我，弗兰蒂，我在世界上就只剩下孤零零独自一个人了。我的妹妹已经幸福地结了婚，她的丈夫只是我法律上的兄弟，就是说，是一个和我只有社会关系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再需要我这无用的生命了。我预备这样做，我要等到你真正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不愿意错过或许可以碰到的那种意想不到的机会，因为说不定弗兰什先生会在那一天死掉。当你向圣坛走过去的时候，或许会落下一个霹雳来，把它打得粉碎。在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没有哪一种事情看来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死里逃生。奇迹似乎也成了很合理的事情，所以我要等到那最后的一刻，当我的苦难已经确定无可挽回，毫无希望的时候，我就写一封密书给我的妹夫，另外写一封给警察总监，把我的企图通知他们，然后在一个树林的拐角上，在一个深谷的悬崖边，在一条河的堤岸旁，我就坚决地，正如我是法国一个最诚实的人的儿子那样，坚决地了结我的残生。弗兰迪浑身痉挛地发抖，他那两只握住铁门的手松了下来，他的手臂垂到身旁，两滴大泪珠滚下他的脸颊。马西米兰悲哀而坚决地站在弗兰迪的前面。 可怜可怜我吧，你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好吗？ 不，我凭人格担保，但那不会影响到你，你尽了你的责任，你可以安心了。弗兰迪跪到地上，按住他那颗几乎快要爆裂开来的心。 马西米兰，马西米兰，我的朋友，我地上的兄弟，我天上的真丈夫，我求求你，照我的办法做，忍着苦活下去，好吗？或许有一天，我们会结合在一起的。 告别了，弗兰迪。 我的上帝！ 弗兰迪带着一种崇高的表情，把双手举向天空说，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要做一个孝顺的女儿。我曾经祈求、恳请、哀告，她不理会我的祈求、我的哀恳或我的眼泪。算了。 她抹掉她的眼泪，恢复她坚决的态度，喊道： 我决心不愿意愁死，我情愿羞死。你可以活下去，马西米兰，我愿意只属于你。几点钟？什么时候？是不是立刻就走？说吧，命令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马西米兰·莫莱尔本来已经走出几步，这时又转回身来，他的面孔高兴地发白，他双手从那缺口里向弗兰迪伸过来。弗兰迪，我亲爱的弗兰迪，你不要这样说，还是让我去死吧。为什么我要用暴力来获得你呢？假如我们的爱是互相的话，你是只从人道上着想才吩咐我活下去的吗？那么我情愿还是死了的好。 马西米兰，如果他不关心我，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关心我呢？ 除了他以外，谁曾在我伤心的时候来安慰过我呢？我这颗出血的心能在谁的怀里得到安慰呢？他永远是他。是的，你说的对，马西米兰，我愿意跟你去，我愿意离开父母的家，我愿意放弃一切。哦，我这忘恩负义的人。 弗兰蒂哽咽地喊道， 我愿意放弃一切，甚至我那亲爱的老祖父。哦，我忘记他了。 不，马西米兰说，你一定不会和他分离。你说诺提埃先生曾对我表示过好感，在你出走以前把一切都告诉他，假如他同意，那就是你在上帝面前得到了认可。我们一结婚，他就立刻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他不仅有一个孩子，而且是有两个了。你曾经告诉过我，你如何和他讲话，以及他如何回答你。很快的，我也就可以学会那种无声的语言，弗兰迪。好，我庄严地向你保证，等待着我们的不是绝望，而是快乐。 哦，瞧，马西米兰，瞧你对我有多大的力量。你几乎是我相信你了，可是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情都是疯话，因为我的父亲会咒骂我，他非常固执，他绝不会宽恕我。现在请听我说，马西米兰，假如凭我的计谋，我的埃肯，或是由于意外事件，总之不论是什么原因，只要我家延迟这件婚事，你愿意不愿意等待？ 愿意的，我可以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这件可怕的婚事绝不能让它成为事实。即使你已经被拖到一位法官或一位教师面前，你也一定要拒绝。 我可以凭世界上对我最神圣的一个人，凭我母亲的名义向你发誓。 那么我们且等一等吧。马西米兰·莫莱尔说， 是的，我们且等一等。 弗兰蒂回答，这几个字恢复了他的精神。 世界上有许多许多事情可以拯救我们这种不幸的人呢。 我完全相信，弗兰蒂。莫莱尔说，凡是你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得到很完满的结果，只是假如他们不理你的埃肯，假如你的父亲和圣米兰夫人坚持要在明天就叫弗兰士先生来签订婚约， 那时你可以相信我的诺言，马西米兰。 你不签约而 来找你，我们就逃走，但从这一刻起直到那时，我们且不要去触怒天意，我们互相不要再见面了。我们没有被人发现，这是一种奇迹，是天保佑。假如我们被人撞见，假如被人知道我们是这样会面的，我们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说的对，弗兰迪，但我怎么去打听呢？ 到公证人迪斯康先生那里去打听消息好了。 我认识他的。 我也会写信给你，听我的消息吧。对于这桩婚事，马西米兰，我也像你一样的害怕。 谢谢你，我敬爱的弗兰迪，谢谢你，这就够了。我一知道时间就赶到这个地方来，我可以帮助你很容易地翻过这道墙头，门口就有马车等着我们。我陪着你到我妹妹的家里，我们且在那儿住下，或是暂时隐居，或是仍旧参加社交活动，都听你的心意。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来抵挡压迫，我们不愿意像绵羊似的俯首贴耳地被人处死，只用哀叫来表示反抗。 嗯，赞成。我也要像你对我所说的那样来对你说一句话，马西米兰，凡是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得到很完满的结果。 怎么样，你对你的妻子满意了吗？ 弗兰迪伤心地问。哦，我敬爱的弗兰迪，但说一声是，说得太少了。 但还是说吧。 弗兰迪过去一点儿，把他的嘴唇和门靠得非常近，以致几乎碰到莫莱尔的嘴唇。因为莫莱尔的脸是紧紧地贴在又冷又硬的铁栅栏的那一边的。 再会，那么下次再见。 弗兰迪说，硬起心肠就走。你会写信给我？ 是的。 谢谢，谢谢，我亲爱的妻子，再见。莫莱尔抛出了一个纯洁的飞吻，弗兰迪飞也似的向他来时的路上跑回去。马西米兰·莫莱尔一直听到弗兰迪的衣服摩擦树枝的声音，以及那条小径上的脚步声完全消失，然后带着一种说不尽的感激的微笑，举目向天，感谢上帝允许他这样的被爱，然后他也走开了。马西米兰·莫莱尔回到家里，等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又整整等了一天，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第三天早晨10点钟左右，正当他要出门去拜访公证人迪斯康先生的时候，邮差送来了一封信件。他知道这是弗兰蒂寄来的，虽然他以前并没有看见过他的笔迹。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眼泪、请求、祈祷都归无用。昨天我到圣菲利普教堂去待了2个小时，在那2个小时里，我从我的灵魂深处向上帝祈祷。天也像人一样的固执，签订婚约一定在今晚9点钟举行。我只有一项诺言可以遵守，只有一颗心可以给人。那项诺言是为你而守的，那颗心是你的。那么，今天晚上9点1刻。在后门口，你的未婚妻弗兰蒂·威尔夫。有我那可怜的外祖母愈来愈糟了，昨天她的发烧近乎于发昏，今天她的发昏几乎近于发疯。马西米兰，你会好好对待我，使我忘记这样伤心地抛下我的外祖母，是不是？今天晚上签订婚约的事，我想他们是瞒着诺迪埃爷爷的。 马西米兰·莫莱尔虽然接到了弗兰蒂的消息，但还不满意。他去找那位公证人，公证人向他证实了当天晚上9点钟签订婚约的那个消息。然后他又去拜访基督山伯爵，听到了更详细的消息。弗兰士曾到基督山伯爵这儿来过，来通知他关于举行仪式的那件事。维尔夫夫人也曾写信给基督山伯爵，请他原谅没有邀请他去参加典礼。沈米兰先生的死以及沈米兰夫人那种危急的病逝，将使那场聚会蒙上一层惨淡的气氛。他不愿意伯爵分担他们的悲哀，他只希望他享受快乐。弗兰士曾在昨天去夜见了圣米兰夫人，他起身接见她，但他那次会见以后不得不立刻又回到床上。马西米兰·莫莱尔的焦急不会逃过基督山伯爵的慧眼，这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所以基督山伯爵对他比往常更亲热，的确他的态度是这样的慈爱，以致莫莱尔几次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是想到他对弗兰蒂所许的诺言，他便把他的秘密又保持了下来。那天他把弗兰蒂的信读了20遍，这是他的第一封信。

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下午，莫雷尔看到时间渐渐迫近，他就要求孤独，他的血在沸腾。朋友们无关轻重的问题，甚至只是他们的声音也会惹他生气。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看书，但他的眼睛虽然在一行一行的移动，却不认识那些字。最后他把书抛开，第二次又坐下来草拟他的计划，把梯子和墙垣的部位再计算一下。时间终于快要到了，凡是一个深陷在爱情里的人，是绝不肯让他的钟表平平静静地向前走的。莫雷尔把他的钟表折腾得这样的厉害，以致在6点钟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到8点半上了。于是他说，这是出发的时候了，签约的时间的确是定在9点钟，但弗兰迪或许不会等到那个时候，所以莫莱尔在他的时钟指到8点半的时候就离开了米斯雷路。而当他踏进那片苜蓿田时，圣菲利普教堂的大钟正敲8点整。马和轻便马车是藏在一所小破屋的后面，那是莫莱尔常常等待的地方。夜渐渐降临了，花园里树叶的颜色逐渐转浓，于是莫莱尔怀着一颗猛跳的心从他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从栅栏的小缺口望进去，一个人都看不到。时钟敲8点半了，莫莱尔又在等待中度过了半个钟头，还是来回张望，从缺口上望出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花园越来越黑。但在黑暗里，他没有看见白衣服；在静寂里，他没有听到脚步声。从树丛中望过去，可以隐隐约约地辨别出那座屋子，但那座屋子依旧是黑沉沉的，毫无象征可以证明屋子里在进行像签订婚约这样的重大事情。穆莱尔看了一看他的表， 他的表只在10:01上，但不久那只他已经听到敲过2-3遍的大时钟校正了他的表的错误，那只钟才敲9:30，这已经比弗兰迪自己指定的时间迟了半个钟头了。这对于莫莱尔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时候，每一秒钟的滴答一声都像是一把铅锤在他的心上敲击一下，树叶最轻微的沙沙声，微风最低的呻吟声，都会吸引他的注意，使他的额头冒出一片冷汗。于是他哆哆嗦嗦地放稳他的梯子，而为了不浪费一秒钟，他先把一只脚踏到第一级上。在这希望和恐惧的交替中，时钟敲打10:00。假如没有意外的岔子，马西米兰说，签订一次婚约是不可能占据这样长久的时间的。我曾估计过各种可能性，计算过全部仪式所需要的时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了。于是他急速地走来走去，又把他那火烧般的头抵在墙上。难道弗兰迪在签约以后昏过去了吗？或是他的逃走计划被人发觉而受到阻止了吗？莫莱尔只能推测出这两种解释，而两种都可以摧毁他的希望。一个念头突然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说不定弗兰迪在逃出来的时候精力支持不住，已昏倒在路上了。哦，假如真是那样，他喊道，立刻奔到梯子顶上，我就丧失了他了，而且那只能怪我自己。把这个念头告诉他的那个魔鬼并没有离开他，而且固执地在他的耳边嗡嗡地讲个不停，以致过了一会儿，推测变成了信念。他的眼睛在越来越浓的黑暗里搜索，似乎辨察到有一样东西躺在那阴暗的路上。他冒险叫了一声，他似乎听到风卷回来一声模糊的呻吟。最后，半点钟的钟声又敲响了，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的太阳穴猛烈地跳动，他的眼睛渐渐模糊，他把一条腿跨过墙头，一会儿已经跳下到那一边。他已经在维尔夫先生家里了，是翻墙过来的，那会发生什么后果呢？可是他没有仔细地推敲下去，他没有退回去，他贴着墙根走了一小段路，然后越过一条小径，钻进一个树丛里。一会儿他穿过树林，清晰地看见那座屋子。那时莫莱尔确信了一件事情，根据喜庆节日的惯例，每一个窗口里都应该灯烛辉煌，但是他所看到的却只是一块灰色的庞然大物。那时一片云遮住了微弱的月光，而那座房屋似乎也笼罩在一片云雾里。一盏灯光时时急速地在楼下的三个窗口间移动，这三个窗口是属于圣米兰夫人的房间的。另外还有一盏灯光一动不动地停留在一张红色的窗围后面，那是维尔夫夫人的寝室。这一切莫莱尔都知道。为了可以时时刻刻在想象中跟随弗兰迪，他曾要求弗兰迪把整个房子的情形描写了许多次，所以他虽然没有看见过，却也能完全知道。这种黑暗和寂静比弗兰迪不来更使莫莱尔感到惊恐，他急愁得几乎发疯了。他决心敢冒一切危险以求再见到弗兰迪一次，以确定他所恐惧的那种不幸究竟是不是真的。莫莱尔挨到树丛的边缘， 正想尽可能的以最快的速度穿过花园的时候，忽然一个还在相当距离以外的人声被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本来已经有一部分身体裸露在外面了，一听到这个声音，他就退了回来，把自己完全藏起来，静静的一动不动的等着。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假如来者只是弗兰迪一个人，他就在他经过的时候喊住他，假如有人陪着他，他不能说话了，但他还可以看见他，知道他是安全的。假如来者是外人，他就窃听他们的谈话，或者可以借此猜到一点这个截至目前还不可理解的谜。月亮那时刚从那片遮住他的云后面逃出来，于是穆莱尔看见维尔夫走出台阶，后面跟着一个穿黑衣服的绅士，他们走下台阶向树丛走过来。穆莱尔不久就认出另外那位绅士是阿弗里尼医生，看到他们正走过来，他就机械地向后退，直到他发觉树丛中央的一棵无花果树挡住了他的去路，于是他不得不在那儿停下来。不久那两位绅士也停住了脚步。啊，我亲爱的医生，检察官维尔夫说，这是上天在向我家作对了，死得多可怕呀，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呀，别来安慰我，哎，这样惨痛的伤心事是无法安慰的，那个创伤是太深太新了，他死了，他死了。莫莱尔的额头上冒出了一片冷汗，他的牙齿咯咯地发抖。威尔夫自称受了天罚，那么那座屋子里谁死了呢？啊，我亲爱的威尔夫先生，医生用一种使穆莱尔加倍恐怖的口吻答道，我领您到这儿来不是来安慰您的，正巧相反。检察官威尔夫慌忙地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在刚才发生的那场不幸后面，或许还有一场更大的不幸。哦，我的上帝！威尔夫紧扣着自己的双手喃喃地说，您要告诉我什么事情？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吗，我的朋友？是的，没有别人。但是为什么要防范得这样周到呢？哦，因为我有一个可怕的秘密要告诉您，医生说。我们坐下谈吧。维尔夫坐了下来，说得更确切些是倒了下来。医生站在他的面前，一手搭在维尔夫先生的肩膀上，吓坏了的莫莱尔一手托着自己的头，另一只手压在自己的心上，深恐他的心跳被人听到。死死，他在心里反复地说，他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说吧医生，我听着呢，我已经准备接受一切打击了。医生说，圣米兰夫人的年龄当然是很老了，但她一向都极健康。十分钟以来，穆莱尔第一次自由地喘了一口气。威尔夫说，她是愁坏的。是的，是愁坏的，医生，在和侯爵共同生活了40年以后。不，医生说，那不是忧愁的结果。我亲爱的威尔夫，忧愁或许可以杀死人，虽然这种事情也很少，但它绝不能在一天、一小时或十分钟之内把人杀死。威尔夫没有回答，他只是把他那本来垂着的头抬起来，惊愕地望着医生。 最后那一次发作的时候您不在场，纳弗里尼先生问道。威尔夫说，在的，是您叫我不要离开的。您有没有注意到圣米兰夫人致死的那种病症？我注意到的。圣米兰夫人接连发作了三次，每次间隔几分钟，一次比一次厉害。当您到来的时候，圣米兰夫人已经气喘了几分钟，于是她开始痉挛。我以为那是一种神经质的痉挛，但当我看到她在床上蹦了起来，她的四肢和脖子似乎已经发僵的时候，我才真正慌了。那时我从您的脸上知道，事情实际上比我所想的更要可怕。这一次危机过去了，我极力想探查您的眼光，但却没有办到。您抓住他的手，您在摸他的脉搏，而您还没有转过头来，第二次又发作了，这一次更可怕。那种神经质的动作又重复了一遍，嘴巴扭歪，颜色发紫。第三次他就断气了。在第一次发作完结的时候，我发现那是急性痉挛的病症，您证实了我的意见。是的，那是在旁人面前，医生答道，但现在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哦天哪，你要告诉我什么？就是急性痉挛和被植物制的毒药毒死，其病症是一样的。威尔夫从凳子上惊跳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默默地一动都不动。莫莱尔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醒着。听着，医生说，我充分知道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的重要性，我也知道我是在对谁说话。您对我说话是把我当作一位法官呢，还是一位朋友？威尔夫问。朋友，目前我只是在对一个朋友说话。急性痉挛和被植物制的毒药毒死，其病症是这样相似。假如要我用发誓来肯定我现在所说的话，我倒也要犹豫一下。所以我再对您说一遍，我不再是对一位法官说话，而是在对一个朋友说话。我对那个朋友说，在那发病的三刻钟时间里，您注视着圣米兰夫人的痛苦、抽搐和死。我并不仅仅已知道她是被毒药毒死的这一点，而且我还能举出，是的，我能够举出那种杀死她毒药的名称。阁下，阁下，病症很明显，您看到没有？睡觉的时候常发神经质的抽搐，精神亢奋，器官麻痹。圣米兰夫人是服了大量的番木鳖和马钱素，那或许是错拿给她的。威尔夫抓住医生的手，哦，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是在做梦。从像您这样一个人的嘴巴里听到这样的事情是太可怕了。告诉我，我求求您，我亲爱的医生，您或许是错了。我当然也可能错，但是我并不这样想。哦，可怜可怜我吧，医生，近来我遭到这么多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除了我以外，还有别人看过圣米兰夫人没有？ 没有。 有没有到药房里去买别的我没有检查过的药？ 没有。 圣米兰夫人有没有什么仇人？ 哦，据我所知，没有。 有没有人能因为他的死而得到好处？ 啊，没有，的确没有。我的上帝呀，没有，的确没有。 他唯一的继承人是我的女儿，只有法兰蒂一个人。哦，现在我竟会想到这样的念头，我就要把我自己刺死来惩罚我的心竟让这样的念头存留了片刻。我亲爱的朋友阿弗林尼先生说，我实在并没有控告任何人，我说那只是一种意外，您知道，一种误会。但不论是意外或误会，事实总是摆在那儿，事实告诉我的良心，而且逼着我大声告诉您，您得调查。调查谁？怎么调查？调查什么？那个老仆人巴洛斯不会搅错事情，把准备给他主人服用的药拿给了圣米兰夫人吗？加夫服的药？是的。但准备给诺铁先生服的药怎么能拿给圣米兰夫人呢？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您知道，毒药对于某些疾病是良药，风瘫便是那些疾病之一。譬如说，为了想恢复诺铁先生的活动和说话的能力，我曾尝试过种种药物，后来我决定尝试一下最后的一种方法。我已经给他服了3个月的反木鳖，在最近那副药里，我为他开了6厘克的反木鳖精，这种分量对于诺铁先生瘫痪的身体毫无影响，他也是渐渐服惯的，但却已足够杀死另外一个人。 我亲爱的先生，诺铁先生的房间和圣米兰夫人的房间是不通的呀，而巴洛斯又从来不曾踏进我岳母的寝室。总之，医生，我知道您是世界上最高明的医学泰斗和最光明正大的君子，虽然在任何情形之下，您的话在我都是像阳光一般明亮的指针。哦，医生，虽然我那样信任您，可是我无法不想起那句格言，凡人皆有错。 听着，梅尔夫，医生说，我的同业之中，您还找不找得到一个像我这样信得过的人？您为什么要问我这句话？您在想做什么？去请他来，我把我所看见的那一切告诉他，我们商量商量，把尸体检查一遍。您可以找到毒药的痕迹。不，不是毒药。我并没有说我们能办到那一点，但我们可以确定神经系统的兴奋状态，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无可争辩的特征。我将对您说，亲爱的威尔夫，假如这件事情是因疏忽而引起的，请您注意您的仆人；假如是仇恨造成的，请您注意您的仇敌。您这是什么建议，阿弗里尼先生？ 梅尔夫绝望地说。 啊，只要另外再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秘密，就必须得请法院来验尸了，而我的家里发生验尸案，不可能的。但是， 检察官不安地望着医生继续说， 假如你希望验尸，假如你坚持要验尸，那就照办好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